诗究竟是乜嘢嚟嘅呢？针对呢个问题，人提出嘅不确定答案唔止一个，但系 我唔知， 唔知又紧抓住佢唔放，仿佛抓住 救命嘅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廖伟棠，今集我哋咧就要介绍一位外国诗人。 系啊，呢位外国诗人咧，依家嚟介绍系好恰到其分啊！啊，因为咧每年呢个时候咧，佢都会上晒报纸头条嘅。啊，因为咧系诺贝尔文学奖嘅大热门啦，佢系 热咗好多年咯， 热咗好多年啦，起码十几廿年啦，差唔多系啊，即系年年都有人估佢，而且一年比一年嘅赔率高。咁佢就係阿多尼斯，大家都係稱佢為阿拉伯詩人啦。因為佢係喺敘利亞出世，但係喺黎巴嫩長大，依家係定居喺巴黎嘅。咁咧，佢今年嘅賠率咧，依家最新博彩公司開春咧係第六名啦。係即係，而且喺詩人嚟講，佢係第一。北岛啊排第十，村上春树梗系又系第一嘅啦， 系又系热咗好多年。 系啊，咁咧，但系今年咧嘅佢得奖嘅可能性大好多，因为阿拉伯依家成为一个国际时事政治嘅焦点啦，即系阿拉伯文化同西方文化之间嘅关系。其实咧，我觉得都应该系阿多尼斯身上咧可以睇得出嗰种冲突同埋融合。 系， 因为阿多尼斯咧自细咧佢系喺法文学校读书， 因为黎巴嫩嘅关系， 咁佢又好熟悉法国文学啦，后嚟又甚至定居喺法国啦，咁而且咧佢嘅人咧都几反叛嘅，佢公开宣称自己系唔信伊斯兰教嘅，但系佢系可以背《可兰经》出嚟嘅。同埋咧，佢都寫過好多文咧，係去即係分析批判嗰種極端嘅阿拉伯政治嘅極端勢力啊等等嗰啲啦。咁同埋反思咧，即係阿拉伯文明喺當代應該點樣可以行走落去。咁其實咧，佢好多詩咧都有講佢對祖國呢種反思嘅嚇。比如佢最出名呢首，直頭就叫《祖國》呢首詩，我哋可以先聽一聽。 祖國，阿多尼斯。为那在忧愁的面具下干枯的脸庞，我折腰，为洒落着被我遗忘的泪水的小径，为那像云彩一样绿色地死去，脸上还张着风帆的父亲，我折腰，为被售卖，在祷告，在擦皮鞋的孩子，在我的国家，我们都祷告，都擦皮鞋，为那块我忍着饥馑刻下。它是我眼皮下滚动的雨和闪电的岩石，为我颠沛失落中把它的土揣在怀里的家园，我折腰，所有这一切才是我的祖国，而不是大马士革。 这首诗呢可以讲是阿多尼斯最为人所知晓的一首诗啦。其实里面呢对爱国主义的反思是很感性的，可以讲。他说我的祖国不是一个名词来的，不是大马士革，大马士革、啊、就是黎巴嫩嘛。但是呢阿多尼斯他重新定义呢，他爱的是什么呢？他爱的是洒落住他泪水的小径。他的父亲、啊、他父亲虽然是死了，他的脸上还挂着风帆。渴望自由的一个父亲，那些所有的又在这祷告又在这擦皮鞋的孩子，那这个都是这个现实，即是第三世界的一个现实。所以他又括弧入面表达再出来说，在我们国家我们都祷告都擦皮鞋、其实正正因为这种矛盾呢，可能才是说我爱的祖国呢就不是这个大马士革所代表的那个政教中心啊、这样的祖国，而是呢是由人民来组成的，是具体到每一个人，甚至呢是饥馑的，有闪电雷雨的，甚至天波流离的时候、你随身带着那一堆泥土啊，一个流亡者的祖国可能比一个真是定居者的祖国更加是有意义。咁阿多尼斯都好有趣嘅，我同佢见过几次咧，因为佢嚟过两次香港。咁佢嚟两次香港咧，尤其第二次嚟嘅时候咧，我哋都有个比较深入嘅交谈嘅。当时在座嘅仲有雅思先生，咁我哋三个啦倾偈啦。咁后嚟咧，我哋仲一齐搭的士咧，由沙田去到中环。咁一路上咧就好有趣，又系今年呢个时候，好似差唔多路经过反国教嘅示威，咁咧就佢都好感兴趣，问啲年青人喺度做乜嘢， 咁樣係啦。其實阿多尼斯咧，佢今年都已經係80几岁嘅，但係佢話佢嘅家族係有長壽嘅傳統，佢媽媽已經110几岁。 哇！ 係啊，咁咧佢都係好健壯同埋好健談。同埋多產啊！今一集咧，我哋主要講佢早期嘅詩啦。佢早期嘅詩咧，大多數咧，即係都係好似頭先祖國嗰首，係反思呢個家國命運啦，同埋咧係一個當代一個阿拉伯嘅知識分子嗰種矛盾，甚至乎係痛苦。因為比如佢話佢自己最崇拜嘅人係尼采喎，咁尼采咧就同阿拉伯文化格格不入噶啦，可以視為係歐洲文明嘅一個即係終結者咁樣嘅。但係嗰種反叛性咧，我覺得阿多尼斯真真正正繼承咗尼采嘅，就係呢種重估一切價值啊！喺佢嘅詩入邊，我哋聽下佢下一首詩叫《樹》咧，其實可以理解為係祖國呢首詩再衍生出嚟嘅一首詩。 樹，阿多尼斯。每一天，流堂後面都有一個兒童死去，臨死把他的臉在角落種下。仿佛一个幽灵任房屋在他的前面奔驰，每一天坟墓里都会走出一个悲伤的幻影，在天之涯从苦难的国度复归，造访城市，去那里的广场和收容站，如同猿一样融入其间。每一天荒野里都会走出饥饿者的精灵，他的脸上有个标记，一朵玫瑰或是一只鸽子。 其实从60年代到80年代咧，都是中东一个很困厄的时代。咁后来经过90年代有一个停顿反思，但系依家又再进入一个极端撕裂的状态啦。咁其实阿多尼斯咧有啲似一个先知咁样嘅。呢一首叫《树》嘅诗咧，系佢好多首关于树嘅诗嘅其中一首，但系亦都系最悲凉嘅一首啦。咁佢系写到咧，每一个地方每一日都有儿童死去嘅。我哋谂翻起我哋喺新闻上接触嘅中东嘅新闻咧，都系咁。大量的无辜的儿童死去，他们被收纳入大地里面，但最后会怎样呢？阿多尼斯在这首诗里面都还有一种很强力的令死者复活的能力。他说幽灵行出来，他块面上都有标志的，这个标志才是真正象征了人对和平或者对一种正常的生活的向往。但是真正的现实就是真的无论何时何地都有幽灵在诞生紧，但阿多尼斯就系喺度问紧，咁呢个死亡到底系有咩意义？系咪全无意义嘅咧？咁呢个问题咧，我谂佢问咗真系几十年啦，一直都尝试用佢嘅诗去回答。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孩子们，阿多尼斯。孩子们读了现时之书，他们说道：这个时代绽放于残肢的子宫。他们写道：在这个时代，我们目睹了死神如何暴辱大地，水如何对水背叛不忠。 这首呢是我最喜欢的阿多尼斯的诗，我亦都可以理解为是上一首的延续。咁既然啲孩子们面临系死亡嘅话，佢哋可以做啲咩嘢呢？佢话啊，孩子睇咗依家嘅书啊，得出嘅结论系呢个时代嘅绽放咧，系完全系喺残肢入边绽放嘅，系喺一片废墟入边去寻找呢个时代嘅意义，就系个大地系要靠死神嚟哺育嘅。其实呢个又可以理解为咧，呢个民族咧系几咁坚强咁样生存落去，就好似佢话死神如何哺育大地，但系咧。水又是背叛水的、水是我们人生必须的嘛，连它都背叛了，那我们怎样去面对我们的生命呢？因为阿多尼斯呢，他的写作方式又有一种很奇怪的方式，他用的是阿拉伯传统的警句方式，你会看到他很多诗呢都是得两个句子、或者得几行而已，但是警句呢在古代阿拉伯呢，他往往是承担着呢用来展示宗教道理，所以呢他就会很容易明白，同埋咧嗰個對比強烈等等，但係阿多尼斯入邊咧對比都好強烈，但係絕對唔容易明。佢有一種晦涩喺入邊嘅，佢有一種曖昧喺入邊。可能正正因為咧，佢覺得依家嘅阿拉伯世界咧就係喺一種曖昧嘅狀態入邊。 跟住落嚟呢一首诗咧，就应该大家都会估到啦。如果系一位阿拉伯国家嘅诗人嘅诗作，冇可能唔出现呢啲题材噶啦。 呢、這个题目咧，真系都好直白啊，叫《为纽约准备的坟墓》。 为纽约准备的坟墓，阿多尼斯。迄今为止，大地被划成一只你，倒不如说是一只乳房。但是，在乳房与墓志铭之间，只有几何学技巧的差别。纽约长着四条腿的文明，每一个方向都是杀戮和通向杀戮的道路。在所有的空间都有沉沦者的身影。纽约，一个女人，一个女人的雕像，一只手举着一块碎布，我们称之为历史的一页纸，称它为自由。另一只手在扼杀一个名叫大地的女童。纽约，身体是沥青的颜色，腰间系着一条潮湿的腰带，面孔是一扇紧闭的窗户。我说，瓦尔特、惠特曼会把窗户打开。我说了最初的暗语，但谁也没有听见。除了早已不在其位的神灵、囚犯、奴隶、贫民、盗贼、病人，都从他的喉咙蜂拥而出，无需出口，不用道路。我又说布鲁克林大桥，但这桥连接着惠特曼和华尔街，连接着绿茵茵的草叶和绿花花的美园。 我哋亦都唔好想当然，就以为佢一个阿拉伯诗人写到纽约咁就一定诅咒噶啦。同埋咧，呢首诗咧，依家去睇咧，又会觉得有啲令人联想起911啦吓，咁真系变咗一个大嘅坟墓一样吓。其实阿多尼斯写呢首诗嘅时候咧，佢系喺美国做紧呢个访问学者嘅。佢咧就行咗美國好多地方，咁其中咧佢當然對紐約咧係最有感受啦。但係佢呢個感受咧有兩個層面喎，喺呢首詩入邊，我哋聽到佢講一個女人嘅雕像啦，咁估都估到啦，係指自由女神啦。但係呢個自由女神呢、這個定義咧係西方人嘅定義嚟嘅，即係佢所象徵嘅自由到底係點樣嘅自由呢？阿多尼斯嘅反思係話，我哋稱之為歷史一張紙嚟稱之佢為自由。咁即系历史本身咧，都系两方面写噶嘛。到底系你嘅历史嗰张纸系定义佢嘅自由，定系我张？可能对于我嘅历史嚟讲，佢系象征咗唔自由。佢话佢拎住嗰个应该系法典嚟嘅吓，自由女神拎住嗰个法典，佢就将佢讲成系一块碎布。但系最后咧，佢系归结入嚟一度咧，就系、是、佢出现咗一个人，就系惠特曼。即是美国最伟大的诗人写草叶集的惠特曼，他说但是惠特曼呢会打开这扇窗，还有呢有条桥布鲁克林大桥呢是连接了惠特曼和华尔街的。即是这个美国不是一个那么单纯的，是多元的。比如说对于东方人也好，或者对于阿拉伯人也好，即是这种非我族类人来讲呢，他的意义可能是要在惠特曼在文学里面，甚至乎呢会在一种沟通的桥梁里面呢，我们才可以进入去，就不是说哦华尔街就一定是坏的。如果有条桥去沟通他这两者的话呢，我们才可以去认识到这个国家的存在的意义。 知鸦，阿多尼斯。穷人们，大地的沙砾倾覆于他们的眼帘，街港的银河在安慰他们的修成。所有的穷人来来往往，背负一具棺材，深陷绝望的丛林，他们束手无策，受困于让他们变成核子的国王，或是屠杀了他们身体内欲望的宗教。他们眼帘上梦想的枝丫已经截断。 这首诗的意象非常强烈，他说穷人呢来来往往的时候是背着自己的棺材的。不知道为什么我看这首诗的时候呢，今天的联想我觉得那些人呢个个背着自己一部手机都几次背着一个棺材的感觉。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联想，但是在这里面呢你可以看到其实他这首诗已经是21世纪之后才写的。 你会发现呢，即是一切仲喺度循环緊六十年代嘅嘢。呢啲束手无策嘅嘢呢，係全部呢係由周围嘅嘢所造成嘅。但係呢，其实第一二句呢係一种安慰囉。即使係沙呢，覆盖佢哋眼睛嘅沙呢，都係嚟自于大地嘅。但是呢，最后呢，阿多尼斯都承认他们的梦想已经截断。这里呢，我令我想起我很喜欢阿多尼斯有一篇文章，我觉得他写得非常之好。他说他为什么支持巴戒组织，支持巴勒斯坦人。他说不是因为以色列、美国、他们杀了那么多人等等战争那些那么简单。他说呢，不给巴勒斯坦立国呢，其实是对理想主义的一种否定。即是佢系一代一代嘅巴勒斯坦人嘅理想咧，不断咁样被你否定，就好似呢度佢眼帘上梦想嘅枝桠已经截断。唔知道下一集出街嘅时候，诺贝尔奖有冇结果呢？ 好，咁我哋下一集会再继续介绍呢一位阿拉伯嘅诗人阿多尼斯。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